好，一星期已过，又到了离地新闻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们这个礼拜呢就继续呢就有Gloria 呢就做我们的嘉宾的，因为我们继续讲香港嘛，因为香港是啦，这个几月真的变得很紧要，是啦，即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了这样之类啦。所以啦，我们又 update 一下，即是自从上次你来到今次你来，我们都隔了不知道，我想有两至三个礼拜了，okay？ 所以一个 update 就是说，其实相对于上次你来的时候呢，那个游行集会啊，连龙场啊，即是周围都是他们叫遍地开花啦， okay？咁同埋示威都開始有少少，即係開始見血啦。即係例如上個禮拜啱過咗個禮拜日，沙田新城市廣場嘅示威啦，警方係圍堵主動攻擊商場和平示威者嘅暴力行動，係令到警民衝突係去到呢個暴力化，去到即係超越咗維持社會秩序嗰個界線啦，係咪啊？ 係啊，我哋睇到咧，其實香港警方咧喺過往由六月開始一路到到而家咧，其實佢嗰個對翻和平示威者嗰個對策咧，我都睇到有一個策略性嘅即係轉變嘅。嗱，你喺呢個六月十二號嗰陣時候咧，即係立法會。其實他們是很刻意是擺空城計，就是等了 7月1日 的時候呢，就擺空城計，就是放了這個催淚彈之後呢就全部撤退，其實呢是一種引軍入瓮的一個策略的，然後之後呢被你這班人呢入到立法會那裡就大肆即係塗鴉啦，即係graffiti 啊，亦都寫咗好多啲標語啊，亦都有針對一啲即係建制派嘅立法會一啲嘅物件啊，或者係佢嘅相嚟講咧，進行呢個破壞。咁其實我睇到嗰陣時候咧，已經係有意去創造一種即係所謂暴民嘅形象咧，嚟去扭轉嗰個民意。咁而去到呢個新城市廣場嗰度咧，我覺得佢仲更加進一步，就話佢係主動去攻擊呢個示威者。你睇到佢將新城市廣場咧所有嘅出口咧全部圍堵曬，然後跟住就反過嚟話啲和平示威者咧，你點解唔撤退？然後入去咧就搏嗰啲和平示威者，再引起咗後嚟兩者之間嗰個暴力嘅衝突。咁我睇到咧喺成個過程裏邊咧，呢一班嘅警員，甚至包括咗有一啲即係CID 啦，即係根本佢哋不是去做这个前线这种冲突那种的装备，但是呢就被指示呢就要去搏这些示威者。那我觉得在这里呢，正如有一些警员的家属在网上那个来电所讲，我觉得很能够反映了他们的心声，就说根本是上边即是要踩住下級嗰啲警員啊個屍骸咧，要上位，即係話咧成個行動咧根本係由下而上去設計，只不過你前線嗰啲警員咧就做呢個執行嘅工作，而送差唔多即係要送死咁上下咧，要同嗰啲示威者係進入咗呢個衝突。咁我覺得呢個係已經睇到香港有少少已經進入咗一個 police state 嗰種嘅。嘅跡象。咁至於林鄭嚟講咧，我哋覺得咧，亦都係即係每一次嘅所謂嘅出嚟記者招待會咧，其實係對翻成個反送中嘅運動咧，都係一個點火嘅作用。因為佢唔單止唔撤回、不道歉，甚至咧對翻所有民眾嗰個幾個主要嘅要求，包括咗最重要就係一個所以設立一個獨立嘅委員會啦，去調查翻嗰、那個。即係警員暴力的問題咧，都唔肯，反為用呢、這個即係警政會咧嗰個嚟去替代。我哋大家嗰個知道咧，嗰個根本係已經係一個有立場嘅一個咁樣嘅組織。 佢個目的基本上係其實即係激嬲緊示威者。 冇錯啦，冇錯啦， 製造一個暴力嘅製造一個暴即係示威者係暴力嘅形象。 係。 然之後事實上我睇到 in some sense 佢呢一製造呢個形象。在某程度上是已經是 work 的， 因為點解呢、我睇呢度，例如呢度一啲香港人論壇咧，有啲人已經話，已經喺度話示威者好暴力。佢哋做嘅，佢哋做嘅嘢其實係係非常之唔啱。即係我睇到一啲咁嘅言論已經出咗嚟。即係當然啦，喺呢度嘅我哋隔岸觀火，我哋梗係睇唔到好多嘢，睇唔到示威者背後嗰個 motivation。例如七一立法會佢哋破壞，其實係有 intention。有目標， 其實是很集中目標的，是不是說破壞了所有東西， 不是隨便地破壞一些東西，它是破壞一些是跟 建制派， 建制派或者中共那個代表那個意思是有關的東 西。是啊是啊， 即是甚而至你會見到有塗鴉是說、要中共是停止打壓維吾爾人這些訴求都有，即係其實是有 intention 有目標的，但係對於我哋呢啲喺海外嘅人嚟講，我哋就可能會覺得，咦，破壞喎，呢班一定是暴徒嚟㗎啦，咁所以呢班人一定係錯㗎啦，即係咁樣樣。我諗其實 in some sense 香港林鄭政府佢想做嘅嘢就想做一樣咁嘅嘢。 我覺得其實唔單止係林鄭，包括咗即係警察部門啲高層啦。我覺得佢哋係有意去製造一種即係對抗嘅場面，令到呢個警方咧係同呢個示威嘅群眾咧係產生一個直接嘅衝突，差唔多你唔見血佢都唔開心。咁只不過就話送上戰場嗰班就係下級嘅警察或者 CID 或者同埋呢個對方嚟講咧，就係一啲和平嘅示威者。咁我覺得其實你睇到咧喺個過程裏邊咧，嗰種由上而下嗰種嘅設計去製造群眾鬥群眾嘅場面咧，係好清晰嘅。咁但係咧，我覺得有一點咧值得去注意，就係點解林鄭到今天嚟講，佢個仍然係死不悔改，仍然係。即係一啲都唔肯撤退咧，我覺得咧之前嚟講，我哋都曾經話會唔會可能同佢個個性即係倔強啊、唔輸得有關。咁但係而家嚟講咧，你睇到因為建制派其實內部嗰個板塊咧，亦都開始移動，亦板建制派特別商界嗰個層面咧，其實對翻林鄭咧，亦都有一個極大嘅不滿嘅，甚至。盧偉聰他們出來說話的時候，你們看到甚至可能是警方自己本身一些下級那些也都對他開始有一些不滿，就是說為什麼要找我們去差不多去送死，因為有些是做炮灰，可能有些甚至的裝備都不足夠。那我覺得呢，其實現在呢這個這樣的局，我覺得越來越清晰，已經是脫離了林鄭自己個人可以決定那個層面，而中央那個介入呢是越來越顯著。那我覺得呢，現在中央基本上已經掌握了整個即係送中條例嗰個政策一個定調嗰個主導權。咁如果係照一個咁樣嘅趨勢走咧，我相信咧就係林鄭喺未可見嘅將來咧，佢都不可能咧係退讓，因為熟悉中共嗰個性質咧，就死要面，一定唔可以喺運動風頭火勢嘅時候咧係退卻。你睇翻六四都一樣。六四是若干年後才處置陳希同，在六四風頭火勢的時候，大家就槍口對外不對內，大家都是平步為主的。而今天反送中都一樣，即是說永遠是暴民有外國勢力的勾結，所以呢就中方來說不會在一些關鍵的字眼，例如撤回這個字，我相信可能可見的將來根本林鄭一定不會說，即仍然是堅持就壽終正寢。雖然我們找了所有的法律的書都找不到這個 technical term 叫壽終正寢，沒有是、啊、即大家都覺得他的創意無限，即是說這些含糊過運的一些詞彙，根本這個也都很難怪為什麼香港的民眾是不收貨。另外呢，我覺得也都要小心，就說如果中央和這個特區政府是不退讓的話，而且現在也都設這麼多個局是去製造群眾鬥群眾，我相信未來那個暴力化 或者大家的抗爭的對峙的場面呢可能會繼續出現，咁直至到可能去到個一個階段的時候呢，就視乎中央的政策，有可能呢就會合理化咗日後一個大嘅鎮壓。咁我覺得我哋希望呢個情況唔會發生啦，好似六四一樣咁發生。但係呢，我覺得而家好明顯咧，其實民眾特別係年青一代咧，亦都已經對翻嗰種嘅民憤咧，已經係遠遠超越咗呢、這個。所以反送中嗰種嘅程度，而係對翻成個特區嘅政府一個全面嘅絕望，甚至有多年青人即係好不幸，亦都以死去明志咯。 咁於是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林鄭自己係咪其實 control 唔到咯？佢其實係咪即係好無奈咧？即係其實撤唔撤回都唔係我決定噶啦，林鄭其實。會不會其實是這樣 呢？我覺得林鄭未必不做到事的，因為很簡單，其實我覺得她已經沒有運行了嘛，是吧？即你有誰還會相信她第一繼續的管治是有效呢？她根本完全喪失了民意的個基礎，民眾只要有她有一天的時候，一定是很即係抗衡佢嗰個一啲所有嘅政策，咁佢如果繼續捱埋呢兩年，我相信對佢自己嘅日子都好難過。如果佢仲有一點些微嘅政治智慧咧，其實我覺得你就算中央叫你唔好退卻，你而家你照樣可以自己公開提出就話，即係我而家我請辭啦，我下台啦，我亦都係讓位退言，即係俾其他啲。即係更有能力的人士咧，係替代佢咧，去收拾翻呢個 殘局。不過我又聽過一個嗱，真係好少度，我唔敢講係證實嘅。 唔係，即係我講埋頭先嗰度咧，如果佢肯下台嘅話咧，我相信個民憤咧有一定程度上咧係可以舒緩嘅。咁問題就話佢有冇呢個政治智慧同埋呢個勇氣咧，係另一回事。我相信即係佢到而家仲係喺度撐。仲係喺度指責嗰啲民眾係暴民咧，我相信呢個人咧，其實智慧真係唔係好多，勇氣更加欠缺。 我頭先講個小道消息，真係好小道，未證實夠嘅。有啲人話佢遞咗請辭，但係中央唔批佢。你覺得呢一個可能性大唔大咧？ 有機會噶，因為好似頭先我所講。中共是不會在風頭火勢的時候去認輸，去給機會那個反對的運動，尤其是他覺得現在來講已經去到個顏色革命那個層次來去看香港的民眾運動，甚至還加以一個外國勢力勾結的時候，你就看到同仇敵氣了，即他已經是無論怎麼都好，有條件上沒有條件都要創造條件去抗衡香港現在這個運動。所以林鄭下台與否呢，其實亦都係代表咗究竟中央喺呢場仗係輸與贏嗰個關係。咁所以呢，我覺得中共唔俾佢落台呢，係存在有呢個機會喺度。 係啦，於是由另一個角度嚟睇睇翻個運動本身啦，因為其實同以前好多香港嘅運動都好唔同。以前成日都講有大台啦， 係啊係 啊，即係、就是、有大台去號召，跟住啲人跟住去做啦。呢一次運動一個好大嘅特色咧，同以前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是靠連登，靠 Instagram 嘅 group 係 嚇、去。要 be water， 成日都講， 係啊，水嘅運動， 係啦、啊，其實同以前嘅運動呢一、這個唔同嘅 nature， 對成個運動係一個 advantage 定係一個 disadvantage 咧？其實呢一個咧，其實喺水嘅運動咧，即係今次呢、這個，所以冇大台啦，亦都冇一啲好明顯嘅領袖式嘅人物呢一種，即係所以全民皆。即係 主人啊， 係啦，個個都係領袖，全民皆領袖，每一個人都有個意見給予，然後咧，大家咧就可以即係透過一啲即係 Telegram 嘅對話咧，就即刻去做一啲嘅好快做一啲嘅抉擇。咁我覺得呢一種嘅水嘅運動咧，確實相對起以前，就算雨傘運動嗰陣時拆大台咧，都已經再進咗一步。因為雨傘嗰陣時其實都有大台嘅，就算係學生同埋學聯、學民思潮、學聯本身都係一個台嚟噶嘛。 咁 咧，而家今次咧係連呢個都已經消除咗。即係變咗係你講唔出邊個係領袖，你講唔出究竟佢幾時聚集傾緊啲乜嘢嘢，只不過咧就每一次喺遊行完結嘅時候咧，突然間 可能連燈仔呢就即刻透過 Telegram 嗰度呢就即刻話喺邊度集結，於是呢大家就響咗一聲就去嗰度、啊、即係你睇到佢好似水一樣嗰種嘅機靈性，但係呢亦都睇得到呢佢個不可預測性呢亦都相當高嘅，所以呢警察嚟講呢如果他們要去追蹤他們呢也都相當疲於奔命，但是呢他也都有個不好處，因為他們用 Telegram 來去溝通嘛，如果我們找一班人，因為那個台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找一班人呢是入了一個台那裡，其實也都很容易去監聽到即是現在他們的那個動向咯。我覺得、這個運動的那個優劣和班傳統的 institutionalize 那種的領袖、啊、或者那種的組織呢個即係個好處同唔好處咧，我覺得將來咧再繼續發展嘅時候，我哋可以有另一次可以再深入去全面去即係分析一下。 其實有一樣嘢幾特別嘅咧，就係、是、我唔係好熟科技， 是 但係我知道佢哋非常之活用而家有嘅科技，例如 iPhone 裡面有一種有一個係唔需要用到 WiFi， 直接只要你個風喺我個風嘅範圍之內，其實就已經可以用 Bluetooth 嚟 share。圖啊 message 啊，咁、 啊、 例如有個指揮，我需要做一樣咁嘅嘢嘅時候，有個人即刻做咗幅圖，然之後呢個人咧就即刻用 iPhone send 經 Bluetooth 咧 send 去其他嘅風度，佢哋基本上係 open 咗嗰個 Bluetooth 嘅 channel 就已經收到噶啦、啊，即係其實用呢啲好高科技嘅方式咧去製去做到一種係大家共同。出擊的或者共同出擊或者共同撤退的一種的現象啦 ，actually 我諗就係話，即係其實係好靈活，而科技亦都令到呢種咁靈活嘅運動係可以做到出嚟嘅。不過由另一個角度嚟睇啦，我知道你即係六四嘅時候你都喺北京，你都睇住，你唔係直接參與啦，我諗，但係你都睇到好多咁嘅現象。其實你喺當中，其實對於呢次嘅運動，即係頭先都提過六四啦，即係六四其實亦都俾到一啲嘅教訓俾呢一個嘅運動喎，係咪啊？ 係啊，不過我想講，首先咧，即係再講多少少就有關連登嗰個運動啦。咁我睇到咧，頭先就話可能個對抗嗰個場面咧會繼續出現嘅，即係除非即係林鄭肯下台啦，或者肯撤回啦。但係而家嚟講喺短期裏邊，我都睇唔到有呢個可能性。咁尤其是咧7月28日咧，就仲會有多一次。即係幾個地區同時咧有個遊行，譬如喺西貢啊、將軍澳啊、將軍澳嗰度好多商場㗎嚇，即係會唔會再出現好似新城市廣場嗰種個圍堵啊，去搏人嘅場面咧？嗱，要小心睇住。另一個咧，亦都係危機比較大嘅。即係可能衝突性場面嘅機會比較高咧，就喺西環嗰個遊行。咁因為西環嗰度大家都知道中聯辦嘅所在地，咁所以大家嗰種嘅憤怨啊，可能喺嗰度喺嗰個地點咧，即係全面爆發出嚟咧，個機會亦都好大。咁所以咧就呢種遊行咧，我覺得係比較不受控制嘅，因為只要有人喺當時做一啲情緒化嘅。即係挑動啊，或者係鼓舞嘅鼓動嘅時候咧，可能大家就會噓一聲就去啊。咁呢個亦都係所以個運動不可預測性嘅一部分。咁有少少好似藥引點火一樣，如果有人去點火嘅時候咧，佢亦都可以砰一聲可以燒得好猛。咁所以嗰個衝擊同埋嗰個對峙咧，未來可能會進一步個升級。咁頭先我睇到咧，就話我覺得因為而家香港已經去到成個示威行動啊，個反抗嘅運動咧，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啊。我哋睇到暴力嗰個出現，我哋都睇到一個所謂高度擴張嗰種對峙嘅場面咧，可能會繼續發生，亦都可能真係會有流血事件。咁喺呢度咧，我覺得其實香港嘅示威者同民眾咧，都需要去吸收翻。即係香港同埋中國嗰個歷史嘅教訓，咁喺呢一度咧，我就想提一提以前咧，我喺六四嗰陣時候一啲身在現場一啲嘅觀察，就係話咧，其實中共咧係好叻去製造一啲嘅假象啊，即係假消息，而 創造呢是激發那個民眾鬥民眾那個場面的出現，從而呢去合理化他對返呢個群眾運動嗰個大鎮壓、大搜捕嗰個合理性。咁喺六四嘅時候呢，就我記得法政大學喺519嗰個戒嚴令一出咗之後呢，佢哋師生就絕食嘅。但係同時間呢，就喺木須地嗰啲軍即係首長呀啲老人家居住嘅集中地呢，就有坦克車特登開到嗰度呢，就停咗喺度呢，就所有啲軍人呢就走曬。然後俾群眾呢上車嗰度呢去舞個坦克，然後就即刻有便衣呢就拍攝。咁你可以想像得到出嚟嗰個標題一定係暴民搶坦克，即係搶奪坦克。咁另一次呢亦都係我自己親眼見到呢，就喺建國立交橋嗰度呢，亦都有一個載住彈簧管嘅軍車呢去到立交橋最人頭湧湧嘅地方停咗喺度，然後個司機就走咗，因為當時我啱啱喺個酒店裏面食緊飯，就睇到呢個情況。咁然後咧，啲群眾、啲軍人走咗之後咧，又上去拎起個彈簧管咧嚟睇，於是又俾人拍攝啦，即刻周圍即刻有人去拍攝啊！咁我覺得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所謂製造暴民搶軍車、搶坦克嘅一個口實啊！咁亦都可能係陳希同嗰陣時候虛報軍情，或者李鵬佢哋虛報軍情其中一個有用嘅材料。咁喺雨傘運動嗰陣時候咧，其實亦都有同樣嘅情況，就當大家係強調係一個和平嘅行動嘅時候咧，亦都突然間有一啲不明來歷嘅人咧，金毛啊，即係長毛喺唔同嘅地區特登去衝擊。做搗亂的是引起周圍一些商戶啊或者民眾的憤怨，即是製造一種即描黑的行動，或者甚至當時來講立法會衝入打爛立法會的門之後鳥獸散的班人是不是真的自己同路人呢？其實到今天都仍然是一個謎來的。但是呢他們打爛了門之後就走了，然後其餘的結果呢就其他留低的人埋單。那我覺得類似這些的事件很容易是引起一個民意的逆轉的，那變了我覺得作為一個群眾運動的參與者或者示威者來說呢，我覺得我們大家都要很小心去處理，千萬不要墮入了一些即是對方故意設下一個陷阱去踩入去。因為現在我看到就算是國際也好或者香港也好，其實民意的逆轉呢是很容易的。因為譬如有些暴力衝擊的事件之後呢，我們在加拿大或者在國際呢有很多傳媒就即刻聚焦了下去的暴力場面，已經有很多記者就問我，就說啊，你怎麼看回，好像民眾現在都用暴力，會不會可能未來即是這個所謂和平示威的行動已經不再和平，即是很快的個反應。那變成我們也都很疲於奔命要去解話，去講回個事件簿的先後之序，其實不是他們暴力在先，而是困獸鬥被人地圍堵，被人暴力在先，才是一個反抗所引起一個衝突的場面。那我覺得這些歷史教訓我們真的要吸取回。 是的，我們還有大概四分半鐘的時間，或者我們應該總結一下就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麼，還有以後那個預期的情況會是怎樣？ 我自己其實我這個都是一個大膽假設，因為始終我不是在香港那裡，我覺得呢 就我自己對中共一些的了解呢，我覺得因為他們慣常就在八月初八月中的時候呢就在北大河那裡呢就會開會的，就是 通常呢對全國一些重要的事件呢都是在那時候呢所有的首長老人家集中在一起呢就會有一些討論，作出一個比較方向性的指引。我覺得呢就算香港現在的衝突的場面或者那個群眾那種的擴張，我覺得可能在短期裏面或者八月前呢可能都未必會有一個任何一個所謂進展，可能林鄭繼續是堅持是不撤回的，亦都不會對其他的訴求有所回應。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我覺得民眾是需要有個心理準備，就反送中可能在短期裏面呢都未必即刻我們可以透過遊行示威等等呢很快 得到一個回應。咁我哋要有心理準備咧，係要打一個持久戰嘅。咁而喺打持久戰嘅時候咧，要留意住嗰個民意逆轉嗰個危機。咁關鍵在於咧，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擴大個團結面，縮小個打擊面。今次譬如我睇到有好多啲行動係涉及咗一啲政策嘅執行者，其實我覺得呢個唔需要嘅，一定要集中將我嘅打擊面咧係喺個決策者嗰度，而唔係周圍立火或者係打擊埋個執行者。譬如稅務局嗰個行動係其中一個例子，我覺得類似咁咧，造成一個民生嘅滋擾嘅行動咧，我哋盡量可免則免。咁另外咧，我覺得亦都要調整一下個策略，係咪我哋每一個星期或者每兩個星期都要有一個遊行嘅示威咧？就算係遊行嘅時候咧，我哋點樣減少無謂嘅傷亡？因為如果係持久戰嘅時候，我哋唔係只爭朝夕啊嘛。即係你就算一刻之間你擴張或者有一個暴力嘅或者係一個對峙嘅場面咧，其實可能你都未必即刻可以迫使到當局咧係撤回嗰個條例嘅。咁我覺得反為咧，真係要好似真係如果自稱係水嘅運動嘅話咧，我覺得係以柔制剛，係敵進，而我哋自己本身嘅陣營咧，應該有個策略性。不是退卻，而是改變我們那個一些行動的方向，例如是不是可以多些落區 去將那個反送中的運動呢，是結合回即將11月要舉行的區議會的選舉，這個地區的工作去教育那些基層呢，是有關重奪議會的重要性。因為為什麼反送中整班保皇黨政府都不撤退呢？其實就是因為你整個建制都是他們把持的嘛。那我覺得那個運動可以多元化，即例如連龍牆啊、銀髮行動啊，這類一些多元化的發展呢，是有理有利有節地去進行，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是啦，那這一節的時間都差不多了，到下一節回來呢，我們呢就去外國了，看看各國對香港運動的反應，以及我們可以做的配合是什麼。下一節回來我們再談過。